王维，9月9日忆山东兄弟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